生活中那一类的角色，各自的故事里各自精彩，相聚时候一起互相取暖。你好吗，亲爱，后面的这一刻拥抱彼此内心的伤，我想要你好好的。说着时光的话，谁最动听？ 当然不会是我， 我清楚那个你不曾改变自己， 别改变哦。 孤单的情节里独自彩排，我一直在复习我最最亲爱的。你好吗，亲爱的，各自放心放心的努力活着，就算碰面的这一刻还有好多想说的话。我喜欢你好好的， 老周老他，我们在台北唱着，我们在北京唱着。 你好吗？你们好吗？ 挺好的， 好久不见。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。